欢迎收听由喜马拉雅独家出品，晋江文学城授权，商喜周工作室制作播出的多人有声剧《嗨，你的锅铲》，作者应耀。番外四，怀孕。结婚第四年，迟迟还怀孕了。有一个计划性强的老公的最大问题，就在于没什么惊喜。备孕了两个月，测的时候验孕棒上已经两条线了。迟志涵特别镇定，拿出来宣布的时候，齐成在画室里画画，看起来也特别镇定。但是他坐在画架前半天都没有起身，刚刚确认了自己会做妈妈的迟志涵，看起来和平常没有任何不同。做了晚饭，走到画室叫齐成吃饭。 你不吃饭吗？ 我腿软。 刚确认了自己会做爸爸的齐成表情仍然很平静，他从看到验孕棒开始就一直想站起来抱迟志涵，结果一直没成功，腿抖得跟筛子一样。迟志涵也跟着平静地宣布， 我刚才做了三个菜全都糊了。 两人面面相觑，脸上的表情都很诡异，平静的，微笑的，却又有些想哭。齐成坐在凳子上对迟志涵张开双臂，迟志涵一开始想用跑的，两步之后又放慢脚步开始走，抱在一起的瞬间两人都呼出一口气。 等我回过神，我们去医院检查一下。 齐成的语气有些愧疚， 我回神的时间太久了， 都半天了仍然觉得不真实。准妈妈迟志涵拍拍准爸爸的背表示理解， 没事儿，我也没反应过来。 安静了一会儿，迟志涵开始发散思维。 你觉得会是男孩还是女孩？ 男孩女孩都挺好，健康就行。 齐成说出了标准答案，迟志涵满意的点点头，继续提供送分题。 怀孕的时候我会变得很丑。 你这几个月就不要做饭了，家务也都不要动了，要拿什么都跟我说。虽然不是高龄产妇，但是也要小心。 齐成压根没在听迟志涵问什么，对于生孩子这件事他很早就有准备，相关的知识也都看得滚瓜烂熟。本来以为准备得那么充分应该不至于慌神，结果事实证明这件事不管准备得多充分也仍然会措手不及。向来健康的迟志涵妊娠50天后开始剧烈孕吐，吃什么就吐什么，油烟味荤腥味都完全不能碰，齐成变成了他的救命稻草。他身上的药香味是唯一一个让他闻着不会觉得恶心的味道，恶心的时候恨不得把鼻子粘在齐成身上。而这样剧烈的孕吐吐了6个多月。 天哪，我收回刚认识你的时候的体重了。 迟志涵挺着大肚子站在体重器上，居然有些沾沾自喜，肚子大了那么多，四肢却越来越细，本来有些圆润的脸现在都变尖了。齐成在厨房里帮他泡米糊，心疼的都不想搭理他。 你不理我了吗？ 很敏感的孕妇因为齐成的沉默迅速委屈了，本来就擅长的发散思维现在已经飘得找不到边儿。 你嫌弃我了吗？因为我太瘦了，可是我胸变大了呀。 齐成抬头白了他一眼， 过来吃米糊。 吃了两口米糊，迟志涵的脑洞又开到了另外一个方向。 还是你想把我养成猪，生了娃娃以后有理由不要我。 齐成眉毛都没动一下，勺子挖了一勺米糊放在迟志涵嘴边。 再吃两口，你今天早上吃的都吐完了，不吃的话一会儿胃痛。 迟志涵张嘴又想说点什么， 胃里却再一次开始翻涌，挺着大肚子仍然跑得很快，迅速冲到卫生间，身后跟了拿着毛巾脸色很难看的齐成。齐成看着迟之寒漱口，然后用温毛巾帮他擦脸，语气很不好。 你以前是怎么忍下来的？ 什么？ 迟之寒觉得自己大概是吐惯了，最近这段时间吐完一点都不难受了，精神仍然很好。 我减药那段时间也经常吐，你怎么忍下来的？ 看着迟之寒一天天消瘦下去，他都快疯了。 你可比我惨。 迟之寒笑了，想垫脚去揉齐成的头发，动了一下就被摁住。齐成抱着他坐到洗手台面上，让他可以和自己平视，如愿摸到了头发。 你那时候吐都是躲起来关着门的，而且那时候我们的感情也没现在这么深。 结婚几年，他们都已经彻底把对方刻到了生命里，换作是现在齐成这样吐的话，他可能也会一样焦虑的快要抓狂。 我们只剩一个， 齐成强调，这次再也不想和迟之寒商量了。之前查的那些资料说的孕吐、腿抽筋、盆骨痛、腰酸等等孕妇反应，他看了虽然担心，但总是侥幸，觉得迟之寒身体素质好，应该不至于。结果怕什么来什么，怀孕的这几个月，迟之寒吃足了所有的苦。孕吐好不容易好一些了，就开始半夜腿抽筋，所有的反应都过去了，肚子又大的不知道应该用什么姿势睡。最后还是齐成难得强硬了一把，逼着迟之寒坐在他怀里，两个人都半躺着睡了将近一个月，才终于要临盆。幸运的是，这一次终于没有让迟之寒吃太多的苦。孩子生产的算顺利，只是一开始痛的时候，齐成焦虑的样子让齐宁很警惕地叫来了赵医生。他汗出的快要和迟之寒一样多了，却仍然坚持想跟他一起进产房。 你敢进来，我就不生，我憋死你！ 迟之寒已经痛得开始胡言乱语，他是真的怕齐成会晕过去。他现在的脸色白得像是刚认识他那时候的样子了。这九个月吃苦的人是迟之寒，但是齐成其实也没有好到哪里去，整个人瘦了一大圈，之前买的毛衣穿起来看着都有点大。 你们两个生个孩子而已，能不能冷静点？他开三指的速度那么快，肯定很快就出来了，你消停点，在外面等着不行吗？ 齐成深呼吸，抿嘴。赵医生也插了一脚， 一楼门诊有男性结扎，你要不要去挂个号？ 我觉得你们两个生一个就够了。 这九个月人仰马翻，鸡飞狗跳的，齐成的眼睛一直没离开过产房的门。 等他出来我就去。 赵医生被齐宁瞪得在一边摸了摸鼻子，不敢再说话，就随意开个玩笑。不过看齐成这样子，估计是真的打算做了。也好，再来一次难保他真的会病发。迟之寒这样的身体怀孕反应那么激烈，真的出乎了所有人的预料。还好进产房之后如齐宁说的那样，真的没有等太久。一个多小时后，医生出来宣布母女平安，而齐成在产房打开的那一瞬间就冲进去了。产房里有血腥味，迟之寒的脸还是很红，还没从刚才歇斯底里把孩子挤出来的过程中回神，眼睛一闪就看到齐成白着一张脸冲进来抱住他，身体抖得比他还厉害。 吓坏了。 迟之寒的嗓子还有些哑，齐成抱着他点头。 齐成知道自己没控制住，从迟志涵羊水破了开始阵痛的时候，他就处在失控的状态。他真的吓坏了，那一瞬间想起了自己的妈妈死于羊水栓塞，脑子不可抑制地往最悲观的方向想，整个人已经不太听得到外面的动静。迟志涵温温柔柔地拍着他的背， 没事儿啦，我们有了个女儿，皱皱巴巴的，我刚才只看到红红的一个。 迟志涵还是拍着齐成的背，感觉他紧绷的身体一点点放松下来。 没事儿啦。 迟志涵呢喃着，弯着眼睛冲在门口对他做手势的齐宁点点头。 我们一会儿去看宝宝好不好？ 齐成终于有了反应。 女儿哦，我终于卸货了，以后不会吐，也不用半躺着睡觉了。 齐成彻底放松了，松开迟志涵，眼睛里都是眼泪。迟志涵又气又笑， 哭包。 等你出月子了，我去结扎。我确定这样的事情我承受不了第二次。 齐成这一次仍然没有用商量的口吻。迟志涵皱眉， 生孩子我有心结。 齐成终于说出口他心里面最最在意的那件事。迟志涵其实在齐成说结扎的时候就已经反应过来了，他担心自己会像他妈妈那样，大家都认为齐成完全康复了，却没想到这个心结在他心里仍然存在。迟志涵又重复了一次， 我真的没事。 齐成也跟着重复，刚才眼底的失控情绪终于彻底消散。迟志涵没事，他们有了自己的宝宝，一个女儿，笑起来有很深的梨窝，眼睛瞳孔的颜色和齐成一模一样，看到他的第一眼就伸出奶乎乎的小手抓住齐成的指头，软绵绵的却充满了力量。很神奇的，有着迟志涵和他身上各种特质的生命。迟志涵把自己的小名给了他，这个小小软软的囡囡让迟志涵心里面那片荒芜的黑洞慢慢有了光亮。本集结束了，喜欢就订阅分享吧，我们下集见。